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4集，各怀心思。从木屋离开后，廖永嘉带着余生海来到码头的一处仓库，大门升起，二人走了进去。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 五年前，谢远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收了帕拉的钱，租下了这间仓库，将昆托那批货运到了这里。 余生海没想到廖永嘉会突然吐露真相，脸色阴晴不定。 问题是，谢远的级别并不足以知道交易的详细情报，帕拉要想成事，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警察协助。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我可能压根儿不会知道这件事。但是很可惜，我只能做到拒绝，却阻止不了帕拉毁了谢元。 为什么和我讲这些？ 我是在帮你，我不能看着你像他一样一错再错。 我哪里错了？ 包庇毒贩，为了一己私利，你已经变得不像我当初认识的那个余警官了。 当初那个余警官 是被谁毁的，你不知道吗？ 廖永嘉知道余生海是在说枪杀无名的事。 你不该把那卷录像带寄给电视台，事情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 说完了吗？我还有事儿。 余生海转身就走，廖永嘉按下按钮，仓库大门缓缓降下，阴影慢慢地覆盖了两个人的脸。良久，廖永嘉再次开口： 为了弥补谢元所做的一切，我把消息卖给了蔡志明，希望能通过他对付帕拉。可最终的结果是，蔡之明带着那批货消失了，南亚帮也变成了你现在看见的样子。 你为了抓毒贩又培养了另一批毒贩。 在当时，我只有这一个办法。 你的暗夜计划到底是为了对付毒贩，还是为了弥补当年犯下的错误？ 有区别吗？ 宋猜是你下一个目标。 他掌握着帕拉的账户，谢远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，我不能让他死后蒙羞。你也有要保护的人，会理解我的。 难道一定要让我变得像你一样？ 你可以有自己的办法，但我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。 仓库大门再次升起，余生海看着廖永嘉大步离开，从身上掏出黑枪，深吸一口气，最终没有扣下扳机。他把枪藏了回去，坐回车里，打开广播，听着轻柔的音乐，心情渐渐地平复下来。距离码头很远的一间秘密制毒车间，姚小雨正在指导梁龙的手下搭建和船上一模一样的制毒设备。 错了， 这不是你刚才说的吗？ 听我的，放回去。 车间外，梁龙一脸烦躁地站着，戴维走了过来。 郝维，他找到感觉了吗？ 没有。 他是不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？哼，好吃好喝伺候着，我等得起。 哎，再拖下去原料都要过期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们来硬吧。 你弄伤了他，更治不出来怎么办？你来做。 那我再进去哄哄。 梁龙郁闷地开着车乱转， 他从一个电线杆前路过，突然又倒了回来，摇下了车窗，咧开嘴笑了。电线杆上竟是一张悬赏令，照片上的人正是姚小雨。看到上面的联系电话有些眼熟，梁龙将这串数字输入自己的手机，显示的居然是洛翔的号码。此时陈默和苏青竹在茶楼做饭，一缕阳光照进厨房，陈默发现苏青竹在盯着自己看。 毕业了一夜，有什么问题就问吧。 你真打算帮宋才制毒？ 我哪有这本事，也就打打下手。 我给你透露个线索。 苏青竹从密室里拿出一枚子弹。 我在宋才那里看到过一枚相同型号的子弹，是宋才在帕拉的尸体上发现的。 陈默大吃一惊，这正是当年用来狙击昆托的子弹。 这算什么线索？ 那场行动前，我给洛翔送过这样的子弹。我建议你不要再招惹宋猜了，免得他把你当成杀死帕拉的凶手。 陈默深知自己没有开过枪，那么最有可能开枪的人就是当时在案发现场的余生海。陈默伸手拿过子弹。 我知道该怎么做。 大堂的电话响起，苏青竹一边接听，一边在便签上记下了送餐的地址。陈默思索片刻，决定趁机去见陆老板。不久后，苏青竹便将便签纸交给拿着外卖盒的赵大明白。陈默从旁出现了。 我去吧。大明白，你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扣你工资。 陈默对着苏青竹灿烂一笑，开车离去。送好餐后，陈默来到了修车厂。 周围的纹身店都问过了，从混混到学生，纹这种月牙的特别多，凭这个找人很难。 你在宋猜那儿没发现什么吗？ 宋猜已经让我去找人了，不会多此一举。 还能是谁？ 我不知道，我答应过我的房东会让他们脱离危险，必须要找到他。 这件事交给我们，你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哦，忘了问，你真的要和宋猜一起制毒？ 这是找到蔡之明最可行的办法，我必须要通过几次合作跟他们建立起信任。 就这样放过宋猜？ 现在他是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，如果贸然抓捕他，我们和蔡之明之间的线就会断掉。 放心去做，我会和组织汇报的。 还有一件事，你们得替我向季队长隐瞒，我在余生海面前已经暴露了。 暴露了？ 为了接近宋参，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份。本来以为他会配合我抓捕宋参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按计划行动。 我们到达木屋的时候，警队已经包围了那里，余生海车上还坐着廖永嘉。按理说廖永嘉已经提前退休，他没有理由出现在那里。 你确定？ 不仅如此，我还在他们车上看见了那把狙击枪。 难道他就是余生海背后的人？ 我有办法验证这个猜想。 医院大门外，余生海喝着奶茶站在车旁等待。廖永嘉在病房里等到太太睡着了才下楼。陈默回到茶楼时，正好看见余生海和廖永嘉从车上下来，气氛顿时变得微妙。桌上摆着丰盛的饭菜，陈默、苏青竹、廖永嘉、余生海坐在桌前，四人各怀心思，复杂的关系在虚假的表面下互相牵制。 本来我不应该过来吃这顿饭，我身上发生的事你们也听说了，这次行动失败， 我向你们表示歉意。 那计划还要继续吗？ 这得看你啊。 退出的话，我要赔钱吗？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到我们的安危。毕竟暗夜计划，在座的都有份。 但是性质已经不一样了，现在继续，我保证不了你们的安全。事情的后果得考虑清楚啊。 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已经答应了会和宋猜合作。 你们又是怎么跟宋猜谈成合作的呢？ 他让我们帮他扩张市场，以此引出蔡之明。 陈默悄悄看向余生海，暗示余生海将廖永嘉拉入局中。 我认为这正是抓捕宋猜的好机会。 我觉得还不能收网。既然宋猜有办法引出蔡之明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再等等呢？ 接下来就指望你们了。 我答应了吗？现在已经不单单是找蔡之明的事情了。宋猜之所以会跟我合作，是为了给帕拉报仇。 陈默拿出苏青竹给他的那枚子弹，廖永嘉误以为这就是杀死帕拉的子弹，表情震惊，但极力控制。苏青竹暗自惊讶，他没想到陈默会这样利用这枚子弹。陈默始终盯着余生海，观察他的反应，以便从余生海身上进一步找出线索。余生海看向了廖永嘉，试图跟陈默解释自己并不是杀死帕拉的人。 廖警官，你捡到的那把狙击枪好像也是这种子弹。 苏青竹听闻，激动的几乎要站起来，他一直认为是廖永嘉杀了当年的洛翔。陈默轻轻地按住苏青竹的手，让他镇定下来。试探的目的已经达成，陈默隐约猜到廖永嘉就是杀死帕拉的凶手。 什么狙击枪？ 于警官，案发现场找到的可不止一把狙击枪。 余生海感受到廖永嘉的威胁，知道再多说一句，廖永嘉就会抖出他的秘密，立刻闭上了嘴。 你们别聊这些我不清不楚的事情，先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这么说你已经答应了？ 我有个要求，让苏警官退出。 我拒绝。 廖永嘉和余生海对视一眼，默契地起身离开。